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动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像半天上的月牙。端木翠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弯弯。临盆那天，展昭一直在门外守候，产婆不让旁人进，在屋里商量着指挥，下女捧着铜盆温水进进出出。展昭原本不慌的，看到他们慌慌张张的架势，心里也忐忑开了。公孙策和张龙赵虎他们也来了，在前厅里等着，人来人往，小青花他们不便露面，只得在碗柜里待着。 哎，你说。 小青花是坐不住的，对着大印小印两个嚷嚷。 万一我主子生了个女儿，展昭他会不会重男轻女啊？ 不会吧。 大印小印有点不确定了。 你们说会不会有事啊？ 小青花一张嘴被乌鸦附身，净往不好的地方想。 万一有事，展昭他是保大还是保小？ 保大。 他要敢保小的，我跟他拼了。我主子有了孩子之后，这清闲的日子算是彻底到了尽头了。 基本上小青花的预言相当精准，除了一点，他预测错了对象。因为 小青花，给弯弯拿片尿布来。小青花，弯弯哭了，逗他笑笑去。小青花，给弯弯唱个小曲儿。 小青花委屈的要命啊！一次，他鼓足了勇气问端木翠：“ 主子，这些事干嘛要我做呀？不是有那么多下人吗？” 哄着弯弯玩不好吗？你一来他就乐，弯弯喜欢你，你没看出来？ 弯弯喜欢我，弯弯喜欢折磨我吧。 小青花腹诽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小青花都很讨厌弯弯，他曾经试图把弯弯的注意力引到大印或小印身上去，但是端木翠说的没错，弯弯喜欢你，这个你字大印和小印无法取代。于是小青花度过了苦恼的三年，然后弯弯渐渐懂事了，他的性子像展昭，沉静得很，一个人拿着拨浪鼓在边上玩，不吵不闹的。小青花慢慢觉得弯弯真是越看越顺眼，小粉团一样讨人喜的小姑娘。他常常舒了一口气，觉得自己解放了。那天晚上，他拉着大印小印痛痛快快地打了一个通宵的花牌，直到下人开始忙早膳了，才窝在碗柜里沉沉睡去。就在行将睡着的一刹那，他听到灶旁的刘婆子喜滋滋地跟烧水的陈丫头说话，声音还压得低低的。 哎，听说了吗？夫人又有喜了。 啥？ 晴天一个霹雳啊，小青花当时睡意全无。 又有喜了。 接着展昭迎来了自己和端木翠的第二个孩子，这次是个男孩，起名展季。接触了展季之后，小青花才发觉弯弯他就是个宝啊，弯弯是一个多么不讨人不讨碗的小囡囡呢。在小青花眼里，展季足可称得上顽劣了。别人睡觉的时候他精神足足，别人有精神逗他的时候，他钻着被窝里屁股朝着你，喂他吃饭的时候不吃饭，过了饭点他哭着喊饿。这还都不是最顽劣的，最让小青花接受不了的是他喜欢扯他的耳朵，每次都把小青花扯得哇哇乱叫。端木翠管过几次，管多了就有点听之任之的意思。他跟小青花说， 反正也扯不掉， 扯扯没准还能长长点。 这叫什么主子呀？我又不想长成兔子，要那么长的耳朵干啥？ 展气长到一岁半的时候，咿咿呀呀会说很多话了。他爱黏着端木翠，端木翠到哪儿，他晃动着两条小短腿就跟到哪儿。弯弯已经跟着展昭学写字认字了，小小的人儿似模似样的持着手笔，一张大字写下来，脸上涂得跟花猫似的。每次展昭都忍俊不禁，抱着弯弯去洗手洗脸。弯弯乖得很，也不乱玩水，老老实实站着，仰着小脸，等着展昭拿脚干的热毛巾帮他把脸擦干净。而展昭帮弯弯洗脸的时候，端木翠通常都在一旁跟展季吵得热闹。 静儿最坏了。 不坏。 展季眼睛瞪得圆溜溜的，含混地反驳他。 最坏。 不坏。 反正最坏。 不坏。 争论的结果往往是展季哇哇大哭。每次都是展昭苦笑着过来，自端木翠怀中把继儿抱走，软语宽慰着。而端木翠呢，总是洋洋得意地朝弯弯张开手来。 哎，总算摆脱了这个小魔人精，来，弯弯，让娘抱抱。 展昭怀里的展季当时就不哭了，他嫩得能掐出水来的脸上挂着眼泪，鼻子底下还拖着鼻涕，惊争地朝端木翠伸出手来，生怕被姐姐抢了先。 娘，爸爸。 端木翠不理他，把弯弯拉进怀里，在弯弯嫩嫩的小脸上亲了又亲。 还是弯弯听话。 展季又哭了，他在展昭怀里踢腾着腿儿。 要娘吧。 展昭不哄他了，只得把展季又送回来。一进端木翠的怀里，展季就不哭了，两条嫩藕样的手臂紧紧勾住端木翠的脖子，谁拉也不松。端木翠发狠，做事要打他，展季还是不松手，一个劲儿地往他怀里缩。 随他，儿子就是跟娘亲些。 说着坐到端木翠身边，展昭将弯弯抱在自己腿上，说道： 弯弯，背诗给爹听。 爹要听什么？ 就背骆宾王的咏鹅。 弯弯小大人样，清清嗓子，奶声奶气地背开了。 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。 而在这样宁和的气氛之中，边上两位依然安静不下来。 继儿坏。 娘坏。 打继儿。 娘不打。 继儿三岁的时候开始喜欢黏着姐姐，弯弯年纪小小，却似比端木翠还有耐心，牵着静儿的手走到东走到西。有时候展昭和端木翠不忙，带着弯弯和静儿去郊外玩，最多的是去端木草庐的旧址，那里已经没有草庐很久了，青石依旧，小桥依旧，桥下流水潺潺。弯弯牵着静儿的手走在前面，一字一句教静儿念诗。 背倚青石靠，白衣青石靠，不是白衣，是背倚。细流绕柳腰，不是绕，是绕。非是主人饮。 不容易啊，这句终于说对了。 总是一手拥足足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一世